不要再用有關言詞。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聯委會新一輪會談在維也納舉行，伊朗代表團團長、伊朗副外長阿拉格希在會後說，毋庸置疑美國必須邁出第一步，解除對伊朗的制裁，而伊朗核實後將重新履行核協議中的承諾，有關步驟應該有詳細的技術談判和政治與法律依據。他說會談將在未來幾日繼續進行，尋求必要的解決方案。中國談判代表上駐維也納聯合國代表王群說，美伊恢復履行核協議的談判持續了11星期，進入最後階段，但部分議題仍然拖而不決。中方認為伊朗對有關問題的關注是正當合理，要恢復全面協議和履行合約，美國必須首先解除對伊朗的單邊制裁和對第三方長臂管轄制裁。天气方面，同热带风暴小熊相关的雷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上周10点，小熊集结在河内西南偏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亦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只是给个名字和地址代收包裹就有钱赚，帮手带货回香港就可以免费旅行。 赚钱哪有那么容易，一心想找快钱，小心上了毒贩的当。 保安局禁毒处和香港海关提醒市民，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贩毒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和罚款500万元。贩毒有害，切勿上吊。 香港红十字会和香港电台合办的香港人道年奖， 透过表扬在社会上身体力行体现人道精神的人， 推广人道精神，感染更多人加入人道服务行列。 2021香港人道年奖现已接受提名， 请即登上 redcross.org.hk 递交表格， 提名你身边保护生命、关怀伤困、维护尊严的人。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水上活动好玩刺激，但难免会失手，所以安全好重要。船长同瞭望员要时刻注意乘客安全，落水之前着好救生装备，器材检查妥当。无论日头定夜晚玩水上活动，记得要找人一起去。吃了药或者饮了酒就留在船上啦。海事处提提你，水上活动要玩得尽兴，就记住要有安全意识。 爸爸不易做，作为继父见到阿女一次又一次因犯事入狱，个心一样好痛噶。 好似当自己个女咁讲啦，系咪先？即系你已经对咗我咁耐，第一次机会、第二次机会、第三次咧，你都已经觉得即系系咪应该要放弃咧？最惨就系话身边嗰个太得辛苦，嗰阵时我自己都话我自己都辛苦。 想听佢哋嘅故事，记得留意今个礼拜日黄昏6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学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早晨，早晨。今日廣東廣西咧，星期日嘅老店咧，就我哋啲主持人都年輕嘅，咁啊有文傑華啦，仲有岑日飛，另外咧就係我哋嘅嗱你自己介紹自己， 陳澤銘， 係啦，就係我哋經常有嘅嘉賓啦嚇。 咁啊，好中意同阿陳澤銘一齊合作啊！咁啊，今日呢個題目咧就好似即係比較舊式少少。如果咧聽眾點題咧，要講呢個尊師重道咧，一定係有感而發， 嗯， 係嘛？咁啊，雖然陳澤銘咧佢自己喺法律界工作啦，就唔係一個教師啊嚇。咁咧尊師重道呢個概念咧，都好似咧離開我哋好遠啊嚇，除咗小學嘅時候啊咁樣。咁啊嗱，其實點樣佢嗱，即係所謂師道呢回事咧，都係一個源遠流長喺中國歷史，特別係儒家文化啦嚇。咁啊，係一個好似必然嘅一個律令咁樣樣啊。咁啊，但係咧，岑日飛咧就真係一路都係有繼續講學。但係我好相信咧，你好少遇到一啲咧唔尊師重道嘅人，因為咧你係一個咧好令人尊敬嘅老師。啊！无论喺学识上 啊， 喺遇到，快啲讲嚟听下。 遇到啊，遇到我啊，年轻时期曾经试过有曾经同过一啲朋友去代课啊。 系。 去代课就系呢个系一啲私立学校啊。 嗯。 咁啊，代课啱啱就遇着考试，咁我做代课老师咧就派啲嗰啲试卷俾佢哋，同埋派嗰啲即系嗰啲 foolscap paper 俾你即系作工啊。咁啊，发觉突然间。啲 foolscap paper 唔夠，要去攞快俾佢哋貼佢啦。咁啊，成班學生都要喺度鼓噪。 嗯， 就係講出而家點解冇師道，冇咗啲尊師道，全班學生就講出，依個係廿年幾、廿二三十年前嘅事啊！唔好講而家，而家仲更嚴重。 冇錯， 全班學生喺度講咩啊？回水，回水。你嗱嗱，如果你讲回水咧，就证明咗而家嗰个教育制度同以前唔同，因为而家教育制度就变咗学生系消费者， 冇错， 学教师系一个即系服务者， 嗯， 即系个佢系顾客嚟嘅，佢大晒嘅， 系 啊，我俾钱，你点解冇指俾我答题目啊？回水回水啫，咁你话以为可？如果喺咁嘅环境之下，你点可以讲尊师重道啊？系咪？ 冇错，而且咧好重要咧，都唔系净系话啊，我俾几多你，你要俾翻几多我啊，而系话我俾几多你，你要俾多啲我啊。 系 嗱，我都试过咧，有一个同学咧一路跟住即系攞堂之后咧派咗所谓功课咁啊吓，佢一路跟住我，跟咗即系成个校园，由一个校园到另一个校园。去到入到电梯之后咧，佢先至讲嘢。佢就话：你可唔可以？你而家俾个 B 我，你可唔可以俾 A 减我？你可唔可以俾 A 减我？我点解啊？咁啊，因为咧我要报另外一间大学啊，我要 GPA 成绩高啊。嚟啊嚟啊，俾个 A 减我。我真系觉得好诧异，即系原来系要讲数啊！你明唔明啊？即系嗱，其实咧，头先岑日飞话嗰种消费嘅感觉咧，或者消费嘅关系咧，移到去教育关系咧，已经系都几早啊。 嗯， 即系同成个社会氛围嘅即系所谓消费嘅意义系有关系啊。我唔知陈泽铭咧，你有冇呢个经验啊？ 我自己都有一啲教学经验啦，因为喺法律界，我有时都会同中学生又好啦，大学生啦，都有讲解一下啲法律课程嘅。咁、我同阿飞哥嘅感受都系非常之一致啦。即系而家个教育咧，其实系一个合约化咗嘅一个关系，就 系、 是、一个头先飞哥讲啦，呢、這个一个 service provider 呢、這个服务提供者与一个顾客嘅关系。咁所以佢一定要 value for money 啊，英文所謂，即係話我一定要我出咗一蚊，我一定要攞翻個半嘅價值，我先抵嘅呢一堂。咁同埋係個 result oriented 功利主義得好犀利啊！文傑華講嗰個 point 亦都係。咁譬如GPA 佢個大學學位，佢係需要攞到一個較為高嘅一個評分啦。對於佢將來就業或者再讀書都係好重要嘅，咁所以呢樣嘢就變咗佢唯一嘅目標。咁所以我同佢講一啲法學概念嘅時候咧，佢第一樣嘢就會問我：呢個係咪 outside syllabus 噶？呢個係唔係喺我哋嗰個課程嘅內容考核嘅要求裏邊一部分啊？唔係嘅話，你唔好同我講啦。唔該，你翻去啊！你俾我俾咗錢你教書嘅話咧，唔該你回歸我要學到嘅嘢、最後嘅結果就係我可以攞得高分，令到我將來揾到多啲錢，好簡單，係一個簡單嘅合約嘅商業關係。咁呢個同以前啊，我哋講師徒制咧，真係兩碼子事啦。 冇錯， 因為問題咧，你嗰個尊師重道啊，基於嗰個社會氛圍係一個。老師和學生之間咧係一個人格關係。 嗯， 而家嘅咧就話唔好講係現在咧，我哋以前年青時期 嗰、那個教學依輪為一個商品關係，即係話問嚟顧客同埋嗰個提供服務者之間嘅關係。 嗯， 我第一次體驗，哦，原來唔係話我跟啊嗰啲大學你哋啲老師啊，茅山啊、唐山嗰啲，我哋都有人格關係，但係問題冇咁強烈。我第一次感覺到老師同學生喺個人格關係啊，嗰時讀大學二年班嗰陣啊，咁啊當時我只腳仲未出事嘅，仲係行得走得。咁嗰時咧就讀緊。大學二年班嗰時啊，咁啊，其實嗰時未識過，嗰時讀緊化學系， 哦， 讀緊化學系未轉系，咁、 嗯、 啊讀緊由我生物系轉咗去化學系啊，咁啊讀緊化學系嗰時咧，我有個朋友咧就中意練國術嘅， 嗯， 咁咧佢就學緊依個係依、這個係少林鷹爪， 嗯，鷹爪功， 鷹爪功就跟一個叫做師傅叫劉法曼，咁但係我嗰時住筲箕灣。咁我就問佢：，喂，你可唔可以揾啲師傅近我住嗰度，我方便學練國術咧？咁我同佢揾到一個，就係、是、一個叫做迷中拳嘅程君俠，呢啲係咪過咗身嘅已經？咁啊，程君俠咧就係源自嗰、那個霍元甲嗰條線嘅，係、有迷中拳，就是、住喺筲箕灣。咁佢又俾個地址我，你去嗰度揾佢，睇下佢肯唔肯收你做徒弟。咁我真係啊，膽粗粗就去拍門去揾啊，話我想學功夫咁啊。咁佢話我唔收徒弟啦，我已經即係已經退隱噶啦，乜乜問啊？咁後屘可能我有個熱誠各方面，我就考慮一下。我好啦，我就晚年最後收你依個徒弟啦，咁就收啦、 嗯嗯。 我好啊，多謝多謝。跟住佢同我一句，我就馬上嚇成個呆呆，即係我未遇到原來老師同徒弟之間有個咁樣嘅人格關係。咁你拜乖公啊，乖公喺度。 嗯 你跟我做徒弟，你要拜拜關公先。 明白。 嗱，依個就唔同啦，又唔收我錢，但你要拜關公，關二哥做證。 係。 啊，咁就變咗嗰種關係咧，就係人格關係，就唔係一個咁樣嘅商品關係啦。 誒，冇錯啦。咁啊，好多時即係如果我哋睇翻典籍點樣講所謂尊師重道咧，佢係當係一個道德嘅規範，而且你一定要遵守嘅。即是说呢无论他教什么东西教你煮餸又好教你揼木又好或者手工、啊、你都是要尊敬那些授业的人。 啊、 即是说个授业的人呢他有一种知识给你而呢他是很真诚地呢是要将他知识传授给你这个都是一个道德行为。 嗯、 即是说他不会教错你、啊、不会教坏你、啊啊、而是他将他的经验所得呢全数交俾你，即系个传承啊，已经系个道德嘅一个行为啊嘛。咁、而教导你咧，你有一种所谓传授，大家都尊重嗰个道。咁所以点解要叫尊师重道咧？就系佢教嘅本身咧，系有一个规律，有一个发展。 因为庞如讲啊嘛，师说讲话传道授业解惑啊嘛、 嗯。 所以以前中国咧，尊師重道嘅講法，我哋個監製都引咗出嚟，就引自《禮記》個學記啊。其實另一個講法咧，頭先文傑話講得好，講傳授咧，就話喺呢個《荀子》嘅大略篇啊， 嗯、 就講話呢個國家掂唔掂有冇法度咧，就最緊要貴師貴尊重嗰個先老師，而貴師而重傳，唔係講道啊，唔係尊師重道啊，係貴師重傳、 嗯。 如果你個國家唔掂咧，唔穩定或者走去衰敗啊。法度唔不彰咧，就變咗係賤師而輕傳。 嗯， 呢個荀子講啊，一個係貴師重傳，一個就賤師就輕傳。 嗯， 咁而家你問嚟社會上個個都唔尊重老師，甚至都唔尊重老師所教嘅嘢，咁所以呢個社會咧就會唔掂噶啦，就會可以分崩離析噶啦，已經。 嗯、 所以個師道啊，好緊要嘅，即係問題你個老師係維繫到個社會嘅。教育事業是維繫社會嗰個穩定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嗯， 我聽阿飛哥講，我最印象即係嗰個感受最深咧。第一就真係好似武俠小説咁啊！頭先阿飛哥講到，即係秘密走去拜師，而嚇我就收你啦，就拜關公嚇，滴血為盟咁。但係其實喺西方呢一個所謂師徒制咧。其實都是類似的，因為佢一個老師不單單是在技術上傳授一個知識技能俾你，其實做人的道理真的喺個師徒制教學的途中，你會學到。 不過咧，你個尊師重道咧，嗰個儒家嗰個內涵啊，文化內涵係好重嘅。 冇錯， 你同西方文化咧，佢就有另一個區別，係中國比較冇嘅，就話喺啲西方文化咧，就最出名嗰句咧。就叫做唔係尊師重道，佢係叫做咩？就唔愛唔師， 唔由愛真理。 嗯， 啊，即係個文傑話，我覺得依個翻譯咧係唔好嘅。 嗯， 唔得全神啊。 嗯， 即係好多人就過啲講，哦，亞里士多德講，啊，亞里士多德係啊柏拉圖嘅學生，係， 嗯， 柏拉圖就蘇格拉底嘅學生。咁啊，亞里士多德個學生啊，亞歷山大大帝，佢個個全部都係名師出高徒啊。 係， 咁但係英文嗱，佢講個説話個原文一定係希臘文啦。 係， 希臘文翻譯成英文咧，我睇英文個。原文英文個講法咧，其實就好過中文。 係， 我唔知邊個翻譯啊，唔知咪言服啊，即係唔愛唔思唔由愛真理。但係英文個原文咧叫做咩 ？Plato, my dear， 嗱依個就唔愛唔思。嗱，一開始就講咗個師傅名喎，個老師名 Plato, my dear， 係 ，but dearer still is truth。 嗯，所以真理嘅重數 係。英文好啊， 準確好多。 Plato, my dear, but dearer is but dearer still is truth。 嗯， 依個就原來英文嘅翻譯。 即係爭啲啊，嗬， 爭啲啊， 爭啲， 係 啊，冇錯，即係唔係話哇？其實好誤導嘅中文，就好似覺得咧，我個老師咧同真理有段距離咁樣嚇。即是我更加愛真理，即是那個老師不是最接近真理。其實意思不是這樣。不過呢，有一個任務呢，作為老師呢，即是你會，即是或者作為教師，你覺得有些任重道遠的。就是他說除了傳道之外呢，還有授業和解域。 解惑。 解惑。解惑。解惑。解惑和授業，那又有些什麼即特別的意思呢？嗱，解惑咧就似我哋頭先講蘇格拉底嚇，咁佢即係終生都係同人哋將一啲錯誤嘅嘢再釐清啊，然之後佢未必有個答案，但係你知道我現有嘅嘢不能接受，仲需要再尋找，或者真理仲係有一個距離啊嘛，咁咧叫解惑啦，我諗係咁嘅意思啦。咁但係授業咧，係咪就係我哋而家接近頭先我哋一路討論緊嘅，就係我教你一個知識咁樣樣？譬如在法律上，陳澤明都有很多老師，他除了在法律的知識，都會給很多的個案的研究給你看，是不是就是這樣呢？ 他的授業就是那業指的專業，他一些好老師一定有一些專門的技能，所以問題呢，你現在那個商品關係呢，是很問題，令到學生其實很損失的，因為跟我們以前跟老師學東西不同，因為問題呢就說你係商品關係，個學生係要求個老師咧係愉悅佢，令佢聽課嘅時候覺得開心。所以你一個好嘅老師喺我哋教學評估度，你有個每年都有個教學評估表噶嘛。學生講你教得好唔好啊嘛。咁學生並嘅排骨尾就咧，個老師就需要咧，就好似演員一樣。你如果教師上課嘅時候好似棟篤笑咁樣，哇！啲學生就開心。 係啊， 講笑話亦能夠係依、这個係口舌啊，依、这個辯力辯級嘅問題又喺依個舌燦蓮花。 嗯， 咁咧學生就聽得哇，好似喺度聽人講古咁樣，咁佢就會中意依個老師。 冇錯。 咁但係問題咧，就有啲老師咧，我哋講法咧，佢係有料，但係佢不善言辭，上堂係好悶嘅，唔識教。但係咧，而家問題咧就話我哋以前跟老師學嘢咧，就並唔係話老師最緊要個老師有料。你要學跟個學，不是要他教得好，而是你問題可以你個有料的老師之中可以偷到師。 係， 這個真係太贊同了，即係特別係啲大師級的一啲理論家咧，往往咧佢不善言辭， 不善言辭㗎。 係啊，講嘢譬如金庸先生，其實佢廣東話講得真係麻麻地嘅，我聽佢廣東話真係聽得唔好。但係金庸先生，如果你有機會一直同佢傾一傾偈，當然係受益良多啦。我自己好大感受嘅咧，就係頭先阿飛哥講話喺課堂上面娛樂化嗰樣嘢，即係我自己都有教書，亦都受到好多 evaluation 所謂。即係上完堂之後啲評分係啦，嗰啲同學嘅評分啊，往往就係話：哎呀，陳老師，你講書太悶啦，即係都唔好玩嘅。咁我就問翻你，其實你嘅目的係咩咧？即係你上呢一堂課嘅目的係咩？你真係想獲得一啲我想傳授俾你嘅知識啊，一啲理念啊，定抑或其實你係想開開心心過咗一個鐘咧？即係 兩樣都有， 可能後者更加重要嚇。對而家啲學生嚟講， 我都收過一啲即係教學評估咧，就唔係俾我嘅，即係因為我都要睇睇同事。一啲教學評估啦，咁佢會唔會問某一個老師好心啦，叫佢上堂唔好講笑話啦，啲笑話唔好笑， 爛 g 啊， 或者係嗰類啦嚇嚇，咁咧就即係都有時咧，因為佢係唔需要記名嘅。 不記名啦。咁我哋即係標示咧就係 a student one。永遠去到不同問題，個 student one 嘅答案咧都係好 negative 嘅，即係好負面嘅嚇。咁、咧就以係諗到啊，呢個係小撮人嘅意見，因為分散曬嘅意見咧。咁咧我哋唔可以知道佢嘅名字啊。咁所以佢講嘅嘢咧，都係佢好想講嘅嘢咯。嚇、即係為咗咩原因，或者係有全部係真實嘅感受，又點咧？你自己要分別。咁但係佢嘅要求係出現咗陳澤銘頭先你所講嘅，就係佢。要開心舒服，有一個極視聽之餘嘅學習經驗咯，係啊，真係咁嘅。即係你知而家咧，以同以前咧黑板食嗰啲咁嘅白粉塵嘅日子咧，太遠啦，係嘛啊？即係啲 sign pen 啊，仲要白嗰啲太遠啦。即係好似簡報咧係必要，簡報都太悶啦。你最好有好多互動啊，最好有遊戲啊， 懶人包。俾曬佢最最簡單，一定要知道我學到三樣嘢得噶啦。你教咗我啲多一隻字我都唔肯學嘅， 係、哦、 嘛？ 係啊。 我又舉一個例子啊，譬如哈佛大學咁先算。係。咁佢哋咧就頭先講 evaluation 咧，每一個 professor 咧都會有一個 feedback 啦。頭先講學生會填啦，佢不單止係填，仲會有平均分嘅。 嗯。 咁所以咧喺下一個學年咧，任將來個學生去報嘅時候咧，你可以睇到每一個 professor 嘅評分嘅。 嗯。 咁啊有個 ranking 嘅。咁哈佛大學更加即係商品化啦，你可以話每一個學生你有一千分，假設，如果係受歡迎嘅項目咧，你要 bid 嘅，即係我要攞500分去 bid 呢個課程，因為佢 oversubscribe 多人報過佢可以容納嘅，咁就要 bid 啦，睇下邊個用得多。好啦，如果你用咗500分先去攞到呢個課程，你剩翻嗰500分咧，因為每年只得1000分嘅啫，你就要再去報其他學科啦，就可能要報一啲冇咁受歡迎嘅學科啦。嗱，呢啲係將成個教育商品化推到極致啊！你問我話，即係呢一個 capitalism。 我喜歡呢個制度。 係，但係你要讚佢咧，就係佢好公開嘅。即是所有的评分是全世界都看到的，对这个老师。 唉，是啊，很大压力的，所以。 因为有时你的师生关系呢，又去到不是只是课堂上见面。 没错。 你在生活上那种师徒关系，老师和学生关系是已经不同了。我记得我很受一个老师影响，就是我读小学四年班，三四年班的时候，我中文老师，现在不在这里，他不是叫刘天赐，叫刘天福。 哦、 我是次官刘天赐嘅刘天福，已经过身很久了。我咧就系、是、我系嗰时喺澳门读小学，我系一岁咧去到澳门，咁然后系澳门一岁至到十一岁都喺澳门，十一岁先嚟香港。 系 咁嗰时读四年班咧，那个中文老师咧刘天福咧，佢咧就系冇结婚嘅，写得一手好字，啲隶书。但是他除了上堂教书之外，他通常几乎一个礼拜去看几次戏都带我一起看。即是当我仔一样。因为我那时父母都在香港做事，我就在澳门跟阿婆凑，在澳门我阿爷有间屋在那里，在那里住。我一岁至十一岁都在澳门大的，在那里读中学的。那时就说，他直接当我仔一样，次次看戏都带我一起。 因為太好 啊！這個係咪依個係老師同學生一個另外課堂以外的關係？ 呢、這個絕對係全人教育啊！所謂真係嚇，由做人到你到佢睇戲嘅價值觀都教埋你啦。 係啊， 係啦、啊，其實咧教學咧絕對係關於關係嘅，真係嘅。即系唔系净系知识，如果知识咧，佢哋自己都有好多种渠道咧可以攞到嘅。嗱，亦都除咗解说以外，你有冇感染力？仲有佢喜唔喜欢你？ 系 嗱，呢个都好基本嘅。即系喜欢你先，起码咧你唔会令到佢觉得好讨厌，或者你去觉得对你有啲成见。 呢个就系孙子一篇好出名嘅文章叫《劝学篇》啊嘛。 系 嗰两句说话就同教育有关，呢叫学莫辩乎近其人。你要接近个老师，咁然后你先学得快。第二个就学思径咧，学嘅途径学就系莫速乎好奇人。你喜歡個老師咧，你個科一定係掂嘅。如果你唔喜歡係真個老師咧，咁你唔會學到咩嘢。莫速乎好奇人，呢、這個就學習嘅一個捷徑。 冇錯。咁啊，陳澤銘頭先講嘅就係、是，譬如話有啲同學會話某個老師教學好悶咧，咁我諗嗰個悶咧都唔好睇小佢。即是说他好像同你个同某个老师的交流不得通。咁佢即是觉得你有板有眼将啲嘢写出嚟，咁佢觉得只是这样我自己都找到啦。即是你的解说有唔有趣呢，令到我印象深唔深刻呢， 原來咧佢都有額外嘅要求嘅。咁咧，其實咧，一陣間咧喺新聞報道之後咧，我就想問啊陳文飛一個問題。咁因為我哋講到尊師重道咧，就有一個講法咧，就係喺《禮記》學記啦，係咪？咁咧佢咧就話： 師嚴有道尊。 係啦，佢話凡學之道咧，係嚴師為難啊。咁咧呢個嚴咧，所以師嚴，然之後道尊嗰、那個嚴。是嚴肅的嚴啦，咁啊點點樣理解咧？我哋仲有少時間，你不如解一下。 哦，我就話，因為如果你根據權威嘅解釋咧，就嚟自東漢嘅經學家鄭元解。 係。 鄭元就解嚴嘅意思就尊敬。 係。 師嚴咧，嚴師就表示要尊敬老師，但我唔中意咁解法。 嗯。 我有我另外一個解法。 嗯。 或者我哋翻嚟先再。 我哋仲有一啲時間。 鄭元就講尊敬。 是 但不單止是尊敬的、 不是我認為呢就話另一個講法，有啲人教法嚴啊，指嚴謹，個老師教學要嚴謹，然後你個道先出嚟。我就講啫，個嚴正之對個學生要嚴，而係你個學業老師都要自己對自己要嚴。 嗯、啊，呢、這個好係。 我以我嘅解法，呢、這個、嗯、如果你講權威啊，梗係鄭元嗰、那個、 嗯。 好，新聞報道之後再傾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寻日六一二反修例冲突两周年，警方在旺角拘捕三名男子，年龄介乎14至19岁，涉嫌公众地方行为不检。另外有至少29人涉嫌干犯限罪令被票控。警方说网上有人煽动市民在昨日参与未经批准集结，有人在全港不同地区集结，包括在旺角多处推倒杂物堵路，亦有人在活朗豪坊内叫嚣。警方于是在相关地区采取执法行动。組織研學施政召集人黃日戰和發言人黃遠林前日涉嫌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宣傳或公佈未經批准集結被捕。研學施政說兩人已經完成錄口供，警方要求以10,000元現金給黃遠林保釋。警方大約凌晨2時指兩人已經獲准保釋，需要在7月中報到。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目前稳定的疫情得来不易，接种疫苗是走出疫情困局的最佳方法，他呼吁市民尽早接种。张建宗在网志说，昨日出席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而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一国两制论坛有深刻感受，明顯地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今日的中國，這個是不爭的歷史事實。他說過去兩年香港面對前所未有的考驗和挑戰，在黨的領導下，中央頒布實施香港國安法，及時讓香港由亂向治，完善特區的選舉制度，確保愛國者治港。他說上星期到訪麗進教育中心，就加強青少年對國家的認識和推廣宣傳憲法和基本法交換意見，了解如何協助青少年認識中華文化和中國歷史，並對國家發展有更實質的了解。以色列国会将就新政府组建方案表决，外界预料会通过，结束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连续12年的执政。参与组建新政府的政党共有8个，立场从极右至左翼。他们在过去的星期五已经就成立政治联盟签署最后一份协议。总理一职将由统一右翼联盟领导人贝内特担任， 擁有未來黨領導人拉皮德出任副總理，兩人將在兩年後輪換職位。外界預料新一屆政府將聚焦經濟和社會議題，未必會冒險試圖解決以巴衝突等牽動外交的重大問題，導致內部分歧表面化。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亦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大专辩论赛2021决赛。 辩题是世界贸易组织应暂时豁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专利。正方，香港城市大学。 为什么今天不豁免专利，令到现在这些有能力做的药厂都可以分散风险？ 反方，香港大学。 有方呢全场都讲不到，不如你举一个地方的名字，哪里起到厂？多谢各位。 比赛过程会在星期日夜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今时今日网络诈骗陷阱多罗罗，无论是交心网友叫你跟稳赚贴士买卖股票，定是以伪冒网站或电邮偷取你的身份登入投资户口，一不小心分分钟被人呃晒富身家。网络陷阱有很多种，只要事事小心，冷静分析，人人都可以做反呃专家。网络骗案切勿上当，详情即上投委会网站 ifec.org.hk。 点解苏联女兵会多系追击手同埋战机嘅机师呢？ 你见以色列啊，一个有女兵的国家啦， 有原因的，因为始终男女在体能上面真的有少少分别。因为追击手佢基本上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要冷静，只手要 调翻转。其实因为佢优胜过男性，可能有啲嘢耐性啊等等。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克、 海林、 苏轼， 哈林食十年。 第二節的廣東廣西，今天我們的題目叫專師重道、今天的講法和昔日的討論會不會有些不同、在現時的直播室我們有文傑華主持、另外就是岑日飛和陳澤銘、我們即、小時候呢就對專師重道完全沒有這個懷疑、因為覺得老師很神聖，老師的道德个操守好高，我哋当时仲有训导老师，记唔记得？一见到系震嘅。 训导主任， 训导主任就会震嘅、因为咧佢唔系罚你留堂咧，就会公开批评咁样吓。咁、去到中学当然又唔同啦，大学更加咧成为一盘散沙，系嘛？咁咧就所以今日讲专师重道有冇啲新嘅意义咧？咁嗱，譬如我哋一定系叫做孔子就是最重要的老师、即是在师道的传统里面、我们都有很多关于他的技术或者传说，即是譬如这样说，譬如72个学生，这些学生呢就会跟他周游列国的、甚至就是如果 有人诽谤老师呢，他会真的立刻出来辩护和捍卫老师的，因为捍卫老师的人格是最重要， 唔係就係人心啊，而係佢嘅人格。咁啊，呢一個所謂頭先我哋討論到思嚴嗰個意思咯。咁我都想話陳日飛再講講個嚴字思嚴。你頭先話有兩個方向， 一個解尊敬，一個鄭源嘅注釋。都我經學家鄭源，佢話個嚴字表示係尊敬老師，要對老師尊敬。我哋遲啲可以再講。但係另一個講法咧，嚴就表示你個教學要嚴謹， 嗯、 要一定要即係認真。咁第三個就是我的講法， 嗯、 就話個師本身咧要嚴於律己。 嗯、 你做老師咧，你唔可以對自己覺得自己係高高在上。 嗯、 你亦都要自我反省。 嗯 所以問題咧就話有篇文章，我唔知係幾佔中嘅時候登嘅。依個係前中文大學校長嘅沈祖堯。沈祖堯咧就寫一篇文章叫做。尊師重道還值得嗎？點解會無端端寫篇文章咧？佢話佢喺大學做校長嗰陣咧，就有個女教授就將嗰個教學評估表交俾佢睇，因為其中個學生咧喺個教學評估嘅意見欄寫粗口嚟問候佢，粗言穢語，咁佢就話：咁啲校長睇而家啲學生講粗口嘅，用鬧佢。所以沈校長咧就慨嘆，即係而家啲學生會搞成咁。佢希望個學生如果有機會再知道呢個教員嗰時，要向呢個女教授道歉。 嗯。 咁我覺得咧，就話當然呢個學生係好唔啱啊。 嗯。 但係我覺得作為一個教授，係咪需要反省一下點解會教學會取得呢個效果？ 嗯。 點解啲學生會用粗口鬧你咧？係咪你？其中會做一些不當的事或者什麼原因各方面其實是不是要我做的事也都是不是沈校長也都要問清楚究竟不是說普通件事一定是其中一些這樣的來龍去脈、即是怎麼會教學出這樣的結果、 這個就是文傑說上一節講到就是說這些教師與學生的關係啦，咁當然而家同以前舊時代最唔同嘅就係個師生比例啦，即係以前嗰個所謂授業啦，個比例係好低嘅，真係一個門徒制嘅師徒制嘅，咁係一對一、一對二、一對三係少數嘅。咁當然喺現代經濟嚟講，呢啲係冇乜經濟效益嘅嘢，咁所以咧一定係個師生比例高好多噶啦。你睇所謂小班教學，香港講咗咁耐咧，始終係一對三十以上嘅。咁呢個始終係難嘅。但我好有感受就係頭先文傑話上一節講，其實。現代嘅後生仔嗰個溝通方法咧係唔同咗嘅。咁、我哋講 communication 其實是一個傳即係知識嘅傳播，傳播係雙向噶嘛。如果你唔明白對方嗰個接收信息嘅方法嘅話，其實教師都有啲責任喎。咁所以又係飛哥頭先講嗰樣嘢啦，即係諗一諗點解有咁嘅現象發生先。咁係其實我哋係 inefficient 喎，即係我哋唔係好有效率地去進行教學呢樣嘢。 譬如話你講。孔子是萬世師表，咁啊好多人就忽略咗孔子是一個好的老師，但好多人係忽略咗一樣嘢，孔子同時亦得一個好好嘅學生。 係 話佢點樣講啊？佢話如何做老師啊？話呢個講台都攞嚟用咧，做節目宣傳咧，就叫做咩？叫做温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你而家發覺好多個老師咧，成日講嚟講下佢以前嗰啲嘢。唔知新噶，唔 update 嗰啲嘢。問題你個做老師本身要做老師本身，你不斷要不斷求進步，然後可以先做老師嘛。你淨係温故或者係啲而家老師連温故都冇做，只係攞翻佢以前嗰個存款，識嗰啲嘢，冇温故，冇複習，亦都冇知新。話而家電腦咁發達，而家發覺好多老師啲電腦全部找個學生嘅。 係啊，冇錯啦。嗱，啱啱就想講呢樣嘢，喺好多教學評估咧，而家多咗啲內容咧，就話，唉，好深啦。佢上堂嘅時候成日都唔識用譬如個 Moodle 咁啊嚇，嗰啲網上教學嘅方法咁慢，成日都搞一大餐，教下又要叫個技術人員嚟幫手，嘥曬啲時間，唔該去練習下啦。因為佢哋快啊，即係佢哋咧而家嗰個學習模式快到一 一個地步咧，佢唔要你拖慢佢，因為佢即刻都揾到啦。我仲要等你慢慢搞架機去揾嚇。咁、 嗯 啊、所以咧，呢啲準備功夫一定要嘅。頭先岑日飛亦都講到就話啊，其實如果我嚇、啊，如果我真係收到啲同學用粗言穢語咁樣寫個教學評估咧，我真係要好好諗，到底咩事？他要咁大的反應，因為呢我哋有兩層諗嘅。第一就係、不輕易地咧會用粗口鬧老師嘅，呢一個係唔係佢由細到大學習嘅嘢嚟嘅？如果佢要咁大反應，一定係有啲事出現。就算我教得悶，都不至於用粗言穢語啊嘛，係咪？會唔會係即係如果你話用普通常識嚟諗，傷咗佢嘅自尊心啦、 嗯， 或者咧就係成日都令到覺得唔公道啊？唔公平啦，或者你处理佢报告嘅时间缩短咗，或者俾佢评分错误咗咧，即系错误咗意思就系可能你讲嘅一套，但系你做嘅时候另外一套咧，先搞清楚呢啲先，就唔系就系话拎佢个校长度，喂咁咁咁，因为咧一定系有一啲动机喺背后，咁咧呢个系好唔容易做一件事嚟嘅。不過咧，我就想阿陳美菲講先，一間我想將個討論咧講到中國咧，其實佢對尊師重道嘅期望同西方真係有啲唔同。 因為你問題你要知道咧，而家有個錯誤嘅理解同新一代講嘅，而家好多而家網上我哋個 Facebook 已經有聽眾講話，而家使乜老師啊？有 Google 啊嘛、 嗯嗯、 ，Google 乜都有啦。但你要知道有好多嘢咧。你看 Google 是學不到的、 嗯、 你必須要有個老師的指點各方面，因為 Google 不會教你， Google 只是給你知識、 嗯、 老師還會教你學做人學習的方向各方面，因為 Google 沒 有的。還有怎麼看一件事， 我舉個例子，譬如說、嗯唐朝有一個很厲害的書法家叫虞世南， 是唐太宗時期的大臣，唐太宗就說虞世南哇你很厲害、哦、你不是一個第一、哦、你是五個第一、哦，一個就係叫做咩？叫做係博學啊，有一個叫做文辭啊，有一個叫德行，有忠直，仲加埋書行。你其中任何一個第一，你都可以做個大臣。你嗰五個第一有咁，但係呢個虞世南咧，我哋講名師出高徒啦。佢有個徒弟，又係好出名，後來成為太宰宗臨終托孤嘅一個另一個書法家叫褚遂良。呢、這個褚遂良咧。就跟阿虞世南學書法，學下咧就個個都表揚佢，哇！你啲字好靚，好靚靚。咁呢個褚遂良就問阿虞世南，佢話：我啲字掂唔掂啊？可以拍得就叫我是唐朝啊嘛，可以拍得住東晉時期嗰個智永和尚啊？嗱，智永咧個名咧就原呢、這個出咗家之後叫智永和尚，個原名叫黃法極，法家個法極度嘅極啊，黃法極。嗰啲姓三伯王啊，佢系王羲之嘅七世孙， 嗯， 啊写草书好劲嘅，咁、 嗯、 啊，然后咧，嗱，你呢个褚遂良就问虞世南，点啊？我而家字念唔掂啊？拍得住智永啊？咁嗱，呢个就 Google 唔到噶啦。虞世南点同阿褚遂良讲啊？佢话悭啲啦，你人哋智永啊，系为咗练字啊，四十年啊都不下流啊。就喺嗰度係咁練，係咁練啊！你有牌啦，係嘛？人哋練到死啊，先至收退筆啊！你嘅問題，你係想學智永啊？啊！你嘅面後智永要練到咁樣，然後先至拍得住佢個祖宗王羲之。 嗯， 冇錯。 啊，咁佢呢個處上話嚇，要咁樣啊？你咪以為你啲字咧咁？然後佢嗱，呢個仲有一樣嘢，我哋講埋講師道啊。其實有樣嘢都緊要啊。我哋有個成語叫良師益友。 是 咁、這個、啊！呢个阿褚遂良就问另一个佢个 friend， 就系唐太宗嘅最重要嗰、那个劝谏佢个叫魏征，即系以同为敬，以人为敬嗰个魏征咧。佢问魏征：喂，有啲咩嘢指我指导我啊？咁呢个魏征嗱，呢啲又 Google 唔到嘅。呢个魏征就同呢个褚遂良讲十六个大字，十六个字。他说呢你学嘢呢这个我哋真係学啲学生要学嘅。要取人之长，每个老师都有佢嘅优点嘅。唔係淨係尊师，你懂得去嗰度学嘢，取人之长就避人之短。 嗯。 因为老师有你缺点嘅，你唔好学老师嘅缺点，学老师嘅优点。然后你自己呢喺本身扬己之长。 嗯。 你自己有优点， 然後就克己之短，你自己有都話啲係一個人有一個缺點啊，你唔好將你獻醜，你要遮掩，克己之短就揚己之長，咁你就掂啦。所以儲粹量後來要成為書法大家，呢個好緊要㗎。呢個問題你就係呢、這個即係叫做名師出高徒咧，或者係嚴師出高徒咧。你就要学呢样嘢。 冇错。但系咧，喺中国嘅师道里边咧，我哋讲传道授业解域啊，解惑解惑，成日都读错咗。咁其实呢三样以外咧，我哋喺儒家嘅传统咧，对老师仲有一种假设同埋期望。假设就系佢一个德高望重，即系个人格高尚嘅人。咁咧，但系咧就即系呢一样嘢计唔计到条数喺里边咧，都系一个问题。因为有一种讲法好奇怪啊，我或者陈泽明你可以回应一下。佢话有一啲科目咧，譬如一个科学家、一个经济学家，甚至一个政治家嘅专业咧，佢话呢啲咧就我哋就系睇佢有冇最新嘅资料，有冇一啲优秀嘅科学嘅发现啊或者研究，咁咧就。最低期望就是不理他的个人私下的行为，无论他娶了几个老婆啊，有没有情妇啊，或者他有没有借了银行的款项不还啊，诸如此类这类这样的私人行为呢，对他的个知识是没有什么影响的，那就不需要说因为他的这些这样行为而离弃他或者不尊重他。但是如果发现他的研究成果是抄回来的呢，即或者学术上的操行呢就很重要了。因为你抄人的实验的结果，或者你是那些话是自己的，这个就不能原谅了。那你们会不会这样分呢，即是说哪些学科他有这些就 OK， 他私人生活不理。但是如果你是教譬如语言的或者是哲学的就会不同，或者人文学科的就会不同呢。 文杰说这一点真的讲得很重。特別喺專業領域，即係亦都回應翻頭先飛哥話，知識其實而家都好 cheap 嘅，好平嘅。Google 乜都有噶啦 ，Google 乜都有， 乜都有噶啦。我講翻法律專業、醫學專業、工程專業三個簡單例子。嗱，法律嘅知識其實你真係乜都揾到嘅，你案例其實有曬喺網上，你自己去睇就得噶啦。但係教唔到你嘅 Google 教唔到你咧，就係品德、道德、專業標準呢啲係唔得嘅。嗱，你。當然最簡單，我作為一個律師，我就會代表我的顧客爭取最大的權益。但一樣嘢更加重要係點咧？我作為一個律師，亦都係法庭的一個 officer 嚟嘅，我是很有責任，不可以誤導個法庭嘅，唔可以將一啲假的證供，我明知是假的拿上去法庭等佢做嘅。但係另一方面，我有責任幫我的顧客打贏場官司。嗱，呢啲咧 Google 唔會教到你嘅。另外一個例子，醫生，每一個醫科生第一堂佢哋要有一個所謂 HIPPO。Oath 嘅，佢哋要发一个宣誓嘅，就系一个希腊嘅一个诺言嚟嘅，就系你唔可以因为个病人嘅身份而有对佢嘅诊断系有分别嘅。你中意佢与唔中意佢，佢一个汪洋大道也好，系一个正人君子都好，你对佢嘅 treatment， 你嘅医生对佢 treatment 都唔应该有分别嘅。咁呢啲咁嘅道德嘅嘢咧，你唔可以喺知识里边纯粹喺 Google 里边学到嘅。工程师。你可以學到力學，你知道怎樣去做一個 structural 的一個架構，但是偷工減料你可以做，是不是？只要它是穩陣的話，我偷工減料得不得？只要不違反了這個法律的要求，但除了法律要求，還有一個道德的規範，人格的規範，這個特別在專業呢是重要的。也回到我們一開始說了，西方呢還有一個 apprenticeship 這個 concept， 即是學徒師徒制，它真是教的，新教的。我除了傳授知識給你之外，其實怎樣才可以做一個好的律師呢？怎樣才可以做一個好的醫生呢、工程師呢等等。這個就可能其實是殊途同歸的。你問我，我覺得即是儒家的一日為師，終身為 父。 終身為父。這些 concept 其實跟這個西方這個師徒制 apprenticeship 其實都是殊途同歸的。 因為你見到你那個學呢，就你無可否認老師呢都會是良莠不齊。你如果呢，現在有時你講學嘢跟老師有時要講少少緣分。即是如果你遇到一个好的老师良师呢，其实是要很珍惜的。你不是，因为良好的老师不多的。所以孟子为什么说人之患 好为人师。 嗯。 啊，有人只话好为人师嘅意思，即系话佢唔系话讲凡亲老师都唔掂，其实话嗰、那个好为人师就话你嗰、那个好多人咧，一做咗老师个心态咧，就以为自己高高在上。 嗯。 所以你变咗唔敢唔得，即系话好好啲教。 嗯。 咁你依个问题嚟，但系孟子啊，其实矛盾嘅。佢话君子有三乐啊嘛。一落就是父母拒傳嘛，兄弟無故嘛，依、這個天倫之樂嘛、 嗯。 第二個就養不愧於天，苦不作於地嘛，即係個養天苦地都係對得住自己良心。第三個就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咁、嗯、佢自己又要中意話教英才，但佢又好為人師嘛。所以你問題你對佢自己有啲矛盾，但係咧你好為人師咧，你要問題你講嗰啲緣分，你真係咪遇到一個好嘅老師？嗱，有一個人咧。是人都認識的，但沒有人知道他的老師是誰。其實他的成功呢，他的成就是全靠的老師。那人叫什麼？叫岳飛。 嗯。 你現在問岳飛，岳飛誰教他的老師是誰的老師啊？沒有人認識。他的老師呢，叫周同，就是相同的同加個其人邊。 嗯。 叫周同。那周同是海人啊，原來這個周同就厲害了。因為岳飛呢，自小就家貧，沒有錢讀私塾。 嗯。 他很想學東西。他就在那個私塾外面的窗口偷聽，給不到錢入不到課堂，那就被這個周同發現，覺得這個孺子可教，教老師。原來這個周同不是只是教你文詞、 嗯、 他原來是武藝高強、 嗯、 所以他覺得這個岳飛值得教呢。所以岳飛為什麼文武相傳呢？一方面可以寫滿江紅、怒髮沖冠、貧難處這個詞填詞，另一方面是打得卧甲震腳舊腳，因為原來個周同咧武藝高強，所以佢收咗岳飛做弟子咧，就單日就講文，講啲文章，雙日就教武。 教武， 哇！單雙兩日兩本齊發， 文武相傳啦，所以 變咗文武相傳咯。岳飛之所以今日，因為佢有個老師又叫周同、嗯，所以老師得到個良。所以而家西方到而家有個，但係你嗰啲學生唔夠主動啊，而家叫 mentor 啊嘛， 嗯 ，mentor 係 mentor 啊嘛，啲 mentor 你問啊，我以前都有個 mentor 喺廣大揾我做 mentor， 佢哋唔主動啊， 係啊，絕對 唔通我嚟揾你咩？梗係你嚟揾我啊嘛。 有啲 mentor 啦，譬如阿陳澤銘，絕對係可以成為呢啲所謂導師啦嚇。咁啊，即係請埋嗰個 mentee 啊，即係分咗，譬如嗰間大學分咗，即係。請個校友，已經叫很有成就的校友，很多經驗的，就帶一個師弟咁樣咁但係咧，唔單止唔嚟又唔出聲啊，遲到啊，或者唔記得啊，咁啊請埋佢同自己屋企人一起去出海啊，或者去食飯啊，唔見咗人啊，都有好多呢啲嘅。咁即係有幾重視呢種導師咧？即係呢個唔係話你要修咩科，所以咧你就一定要完成嗰個功課，係自己自動嘅。咁但系咧，我好同意阿岑日飛頭先講嗰個緣分嗰個問題，係好有趣。即係我哋一路都講老師點樣去教個學生，但係而家越嚟越多教師咧喺佢分享裏邊會講，其實我喺學生嘅身上學到好多， 嗯、 尤其是譬如研究生啦，因為咧你唔能夠諗你識曬，即係你做嘅專業咧係一定係佢自己有興趣嘅範圍。咁、 嗯、 所以咧，譬如我有一個博士生咧，佢係做馬來西亞嘅電影。裏面呈現的政治的意識嘅咁、譬如特別是即係嗰個所謂對共產主義的睇法啊等等，咁啊佢嗰啲資料咧，其實揾埋一啲咧已經係禁咗嘅電影咧，佢、都有機會去同個導演去傾啊點樣講，我就學到好多嘢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喺學生身上學嘅嘢咧。多過有時覺得絕對多過我可以俾佢嘅嘢， 係啊， 呢個係真嘅，呢個係真嘅。係、 啊，我想講翻 mentorship 嗰個咧，即係所謂喺大學嘅 mentorship 咧，其實個最出名嘅咧就當然係 Oxbridge， 就是牛劍、所謂牛津劍橋佢嗰個制度出嚟。咁佢有個 personal tutor 嘅 system 嘅。咁佢牛津劍橋都係 college 制嘅，即係話大學之餘咧有幾十間嘅學院嘅。你接受 lecture 聽講堂咧，就係大學俾你嘅。但係你上完堂之後咧，你係翻翻去你自己個 college 個學院，有少少似中大啦，翻翻去自己個學院度去住啦，讀書啦，食飯啦。而你個 personal tutor 喺嗰一科咧係好少組嘅，大家到今時今日咧，佢都可以維持到咧一個老師咧係對兩個至三個嘅學生。嗱，呢個非常高成本嘅，全世界冇咩大學做到。 個壓力喺邊度啊？你每一個星期上 tutor 只係得兩個人喺度嘅，你係要每一個星期寫一個 paper 俾你老師，而呢個老師睇完你之後咧，仲會同你一起吃飯嘅，你要係 boarding 嘅，你住埋喺 college 度，咁就係回應翻我哋之前講，佢除咗係技術上去教識你之餘咧，係教你做人嘅，其實係。咁所以呢一個係當然係最成功嘅例子啦，但我唔相信喺其他大學可以重複到，因為呢個成本實在真係太貴。 不過港大咧都曾經係有呢個傳統咧，就係、是、所謂 tutor 啊嘛嚇，即係話好似補習咁樣，即係師徒制啊。就唔係淨係講即係所謂講堂嘅，就係、是、要單對單一路傾。咁我覺得嗰啲係學生一生最好嘅時光。咁當然，如果你遇到一個同你好投緣嘅老師咧，咁你絕對咧係冇問題聽佢嘅指責同埋指導 一生受用添啊！ 一生受用。但如果你配到一個咧同你唔投緣嘅或者唔啱嘅老師咧，你有冇辦法去換咧？嗱，呢個又係一個即係慘況，因為我都見到有一啲研究生咧，佢就係因為同個老師冇辦法，即係大家嘅睇法唔同啊，或者嗰、那個。即係點講呢，其實有啲見解上嘅分別呢，佢一路都畢唔到業嘅。咁、啊、所以呢個絕對有好處，但亦都你好好似你話齋嗰個資源投放係好重。你點樣善用，同埋點樣同佢溝通得好啲，同埋點樣去表示你對佢嘅尊重，而佢對你又放下咗一啲成見呢，呢、這個係依、这個係好重要，因為冇人幫到你。 甚至因為你睇最重要嘅就係佢可以決定生死啊！即係你過唔過得畢唔畢到業，就係你個 tutor 嗰個責任啊！ 冇錯，咁啊，仲有喺內地咧，其實嗰啲你嘅導師咧，甚至係幫你揾埋工啊！係啊，即係你讀完博士之後咧，佢諗住喺邊間大學幫翻你，佢寫封信都好有作用。所以咧呢、这個所以尊師重道咧喺裏邊咧係好多種原因。即係因為嗰個決定性太強。咁新聞報告之後，我哋繼續講下今日嘅話題嚇。開放熱線1872311。 以色列國會將就新政府組建方案表決，外界預料會通過，結束現任總理內塔尼亞胡連續12年嘅執政。參與組建新政府的政黨共有8個，立場從極右到左翼，他們在過去的星期五已經就成立政治聯盟簽署最後一份協議。總理即將由統一右翼聯盟領導人貝內特擔任，擁有未來黨領導人拉皮德出任副總理，兩人將在2年後輪換職位。外界預料新一屆政府將聚焦經濟和社會議題，未必會冒險試圖解決以巴衝突等牽動到外交的重大問題，導致內部分歧表面化。天氣方面，與熱帶風暴小熊相關的雷雨帶正影響廣東沿岸地區。上周10点，小熊集结在河内西南偏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入越南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亦有几阵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二零首先同你跟进封路。受到较早前路面有油渍影响，而家东边街介乎高街同埋第一街之间嘅唯一行车线。同埋西边街嘅慢线都已经全部解封。另外，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嘅主桥咧系会实施强风管制措施。而家主桥嘅中快线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80公里，慢线嘅车速限制就降到每小时60公里。另外系港铁消息，为咗配合东铁线过海段嘅新轨道接驳工程。今日全日啦，东铁线来往红磡站至到旺角东站嘅列车服务系会暂停，咁乘客啦可以考虑改乘其他嘅公共交通工具。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啦就喺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香港工业学校去深水湾。 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上面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7月5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同埋喺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嘅现有选民，必须喺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你幸福吗？ 做人必须懂放下完美，同时也时时接纳自己。学跌一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幸福的繞道，一起细听梁超峰用声音细数十位走过低谷甚至死亡边缘的香港人寻找幸福的故事。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嚟到第三節嘅廣東廣西，我哋嘅開放熱線咧係1872311嘅，咁面書咧就係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咁啊已經接通第一個電話，阿方先生早晨。 誒，三位好， 你好， 早晨早晨。 咁嘅，我就想講下咧，即係話老師嘅地位咧，逐年低落咧，我覺得有三個原因係導致呢個情況嘅。 嗯， 第一咧就係話教育嘅普及，因為而家好多人咧都得到咗大學教育啦，好多家長啊。都是有學士啊，甚至是碩士、博士的學位，咁佢哋就形成咧，佢哋有陣時咧就覺得，我個學歷可能仲高過個老師，我識嘢仲多過老師，係嘛？咁所以就導致佢哋未必咁尊重老師，咁形成咧就話子女可能喺屋企受到家長嘅影響，受到家長影響就變成咧，佢哋都可能咧未必咁尊重老師。咁第二點咧就係科技發達啦。因为而家互联网嘅进步咧，导致好多嘢喺网上可以揾到，好多知识可以喺网上揾到嘅。咁老师即系话一直以嚟俾人嘅形象咧，都话老师识晒所有嘢噶啦，系嘛？咁佢唔会错噶，系嘛？咁所以就话，当一啲学生喺网上揾到嘢，老师系唔知道，或者系老师系错嘅话咧，佢就觉得，老师都冇乜料嘅啫。 嗯。 咁即系话形成，咁就形成佢哋未必咁尊重老师啦。第三点就系西方价值观嘅抬头。即系好似呢、這个自由主义啦、平等主义啦、资本主义啦、人权啦，尤其系咧佢哋大幅度提升咧系细路，即系儿童啊、青少年佢哋嘅社会地位，咁就形成咗咧啲细路咧就觉得，我即系佢觉得我自己都好重要，我即系话我其实系好重要一样嘢，咁相对而言咧，咁就变咗老师嘅地位咧就同以前咧就有所下降啦。咁另外我就想提一提咧，就關於係而家社會風氣有一點，我覺得唔係咁啱嘅，就話好多家長咧就覺得即係覺得要做埋子女嘅朋友嘅，我覺得呢點係唔啱嘅，即係話家長就係家長，子女就係子女，即係話咧如果你話我又要做子女嘅家長，又要做朋友，好容易會令到咧子女咧對你嘅角色咧產生混淆啦。咁到咗有一日，如果個仔女用粗口鬧你，或者好唔礼貌咁同你倾一啲嘢，你受唔受得起先？所以我就话家长嘅观念咧系唔系咁啱，即系话佢觉得，喂，我要你当我系家长嘅时候，你就要当我家长；我要你当我子女朋友时候，你就要当我系朋友。呢、這个观念其实唔正，我觉得家长就是家长，子女就系子女，佢唔系子女嘅朋友。我想讲嘅就系咁多。 好，多謝方先生。好啊。咁啊，當然啦，即係我哋都喺儒家思想裏邊咧，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呢啲觀念。咁呢啲所謂咧尊卑啊，或者係即係社會學家所講嘅啦嚇，費孝通都講過呢、這個所謂差序格局嘅社會啦。咁係有源遠流長嘅咁嚇。咁啊，就到今時今日，當然咧，即係嗰個權威係咪不能被挑戰，或者個社會角色之間嘅嗰個位置係咪不能被搖動咧？咁我諗就侵咗好多其他嘅因素嘅，譬如我哋頭先講嘅消費主義嘅因素啦，嗰樣嘢嚇嗱，我覺得人權觀念又唔係話唔可以教啊。咁我唔知道大家嘅睇法點樣樣啦。 因為啊，而家我樣嘢我哋要講清楚咧，就話尊師重道咧，有另一個解法咧，就話唔係尊嗰個老師。 嗯。 是个师的意思，就是尊重一个老师的行业， 个制度。 如果这个教师的行业呢，你要加以尊重，尊师就尊重教师的行业，就不是你尊个老师。第二样嘢呢，我就想跟现在的、新一代讲呢，其实一样嘢要讲法，唔好似话哇，我哋成日要教你跟翻儒家嗰个手法，要尊师重道，尊重好要佢一种强迫你咁样做啲规范。其实呢，一定要讲呢，就尊師重道咧，最得益嘅係自己，唔係個老師，唔係我老師得你尊敬，因為你因為、你因為個老師既然教得你，即使唔係一個良師，佢一定有啲嘢叻過你嘅。咁所以問題咧，你就其實就要將自己咧係處一個學習，一定要學謙虛。你謙虛，你尊師，其實你點樣尊師啊？佢在上，你在下啊嘛。你在下，你咪謙虛咯。謙虛咧，然後先至學得嘢多嘅。你話覺得哇，我呢個老師咧，你就唔得。所以阿項羽咧嗰篇詩書咧有兩句説話咧，好多人冇留意到係重要。除咗傳道授業解惑之外咧，項羽講話：弟子不必不如師，而師咧不必言於弟子。唔係話我老師一定叻過個弟子咧。可以渣過弟子，個弟子可以叻過佢。頭先個聽眾都講啦，啊，而家混嚟話好多嗰啲學生可能個鹹頭仲高過老師，但係咧佢教得你，你就要喺嗰度學嘢。所以師咧不必言於弟子，咁因為聞道有先後啊嘛。但係咧你跟佢學嘢，你就見到咧又讓你嗰個老師本身咧，佢必須要有一個好嘅學習心態。嗱，孔子有句説話咧引起爭論嘅，就話咧。叫做咩？就話係依個係不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無有不如己者。咁呢個無有不如己者咧，已經走咗嘅以前嘅依個大師啊，南懷瑾咧寫本書叫做《論語別裁》，佢就根據自己嘅睇法，唔根據傳統嘅解法。傳統嘅歷代嘅注釋咧解無咩叫無有不如己者咧，即係話。你冇咁上下拍得住我，你唔好做我朋友。無有不如己啊嘛！我啲朋友個個都同我有翻咁上下 level 噶啦。然後你先就無有不如己啫。咁啊，南懷瑾就講過你嗰個講法，後來就俾後來北京大學一個出名嘅教授叫張中恆咧鬧到飛起嘅。我有冇搞錯啊？復旦大學出依本咁嘅書，出啲垃圾書，亂嚟嘅依個令人唔知想喊定想笑啦！鬧南懷瑾，因為問嚟南懷瑾點講啊？孔子其實咧，佢話我自己認為啊，佢話無有不如己者，即係話我嘅朋友個個都勁過我嘅。任何人做我朋友咧，一定叻過我係最渣嘅。咁呢個咪就學習咯。 呢個先著數喎，其實真係。 呢個先勝人境界啊！ 日日都有嘢學你啊嘛，幾好。 任何人做我朋友，嗰個係我係最渣嘅。因為你問題嗰個朋友學生同老師比，而家學生。好多文傑喎，學生電腦一定勁喎，文傑話。 哇！電子佢哋唔知電腦勁啊！ 好多嘢， 好多嘢好叻。 無有不如己者，又無學生不如己者嘛。學生都好多勁過我嘅，咁呢個老師嘅，所以孔子另一個名句可以注釋佢啊，華華根就講得啱嘅，就叫做咩？三人行必有我 師，冇錯， 係 啊。嗱，我唔知陳澤銘有幾多教學嘅即係個經驗啦，我肯定你都有教過啦。咁啊，嗱，岑日飛唔使講啦，佢絕對就係一個老師啦。咁我都叫教學咗30年嚇。咁我哋發現最大嘅享受咧，唔係就係你教佢嘅嗰幾科啊，而係畢咗業之後，佢一路成長，佢一路發展，即係佢個能，佢個潛質都出到嚟。 咁好多唔係話你攞咩考第一嗰或者頭十名嗰扎，絕對唔係嘅。即係頭十名有頭十名嘅發展，每個人都有佢嘅發展。你最高興就係睇到佢順風順水啊，不斷學習啊，然之後咧就不斷轉咗佢個職業成為一個專業啊。哇！每次都有。即係好過聽而家啲新聞啊，知唔知？即係佢每次俾你嘅一個消息咧，都係令到你好振奮。然之後佢仲會揾你，跟住咧佢會帶埋佢嘅家庭嚟見你。話呢啲我係讚曬。 係啊，文傑話你即係又令到我啟發咧，我自己個專業方面啦。我哋做律師咧，其實咧幾特別嘅。其實律師友係仍然行緊司徒制嘅喎。係。即係律師或者大律師都係咧，嗰、那個係叫你徒弟嘅喎。佢成世咧，我做過佢師傅咧，佢真係二十年後見翻我都叫我做師傅嘅。係啊，仲有呢種制度嘅，即係我哋叫 trainee 見習律師嘅時候，或者大律師一直叫 pupil 啊，佢個字都係 pupil 嘅，係啊，咁所以個見習大律師咧，其實係一個學徒制嚟嘅，仲要係唔收人工嘅。 嗯， 見習大律師係冇人工收嘅、頭半年。嗱、佢哋你講得好啱啊，明傑話，我自己都有啲學生啲徒弟啦嚇，十幾年前收，而家做得好好嘅，即係入咗政府做，升到做高官，就有時我反而要拜見翻佢去申請一啲項目，都試過嘅，但係個心態係開心嘅， 係啊， 因為佢嘅成就高嘅話，代表我當年個教授係正確啊嘛， 唔係或者我冇教壞佢， 我起碼係啦，我起碼冇令到佢淪落啊嘛。有個好有趣嘅大律師咧，你知道有一個叫做御用大律師，或者而家香港叫做資深大律師嘅鹹頭啊，御用就是英國啦嚇， 新出過而家資深， 係喺香港叫資深啊，而家 啱新出嘅， 係係我哋 你哋律師。即係 solicitor 可以成為資深大律師， 將來可以㗎啦，希望係呢個方向啦。啱啱上個星期公布咗，有個好有趣嘅例子，即係其實咧，所謂大律師攞資深或者御用呢個資格咧，其實冇一個明文嘅規定你點做嘅。咁但係咧，你一行業裏面個聲譽夠，你個能力嘅聲望夠咧，自然然咧，首席法官就會同你講，其實你都係時候申請啦。 嗯。 有時候你個徒弟會爬咗個師傅頭喎， 嗰、 個師傅都未做資深或者御用咧，你個徒弟可能已經做得好好爬頭，咁點算咧？嗱，佢哋個行規好特別嘅，即係你真係要去同翻你個師傅咧攞 permission 啦，其實就唔係真係 permission 嚟嘅，但係你同佢禮貌上要同佢講聲，喂，我就嚟爬你頭啦，唔好意思啊，師傅嗱。呢樣嘢咧，即係正常嘅，即係大家係接受嘅呢樣嘢，徒弟青出於藍咧。是正常不过的事， 絕對 应该是开心添嘅。 冇错，好，我哋而家听翻个电话，阿黄生嘅。 大家好，系 你好，系。 头先有位方生都提到一个家庭嘅问题，咁我就觉得咧，父母嘅角色咧，佢系亦师亦友，亦父亦母嘅。 嗯。 如果喺家庭入边啊，佢话唔好当仔女系朋友，咁但系而家咧，青年人就较为反叛啲啦。 嗯。 如果用一啲父母。即係高高在上的高壓方法去教咧，又似乎就唔係普通嘅，尤其是一啲法律上邊嘅限制，係咪？你而家大聲啲鬧都唔得啦，莫講話打啦。咁我就覺得喺即係父母啊，喺家庭扮演個角色方面咧，即係扮演一個老師嘅角色方面非常重要，因為老師咧可以要將一啲可能將一啲佢嘅價值觀啊。灌输咗俾佢嘅学生，咁、如果父母本身佢做唔到身教一样嘢咧，即系好难做到灌输价值观嘅。例如佢本身都食烟啦，咁佢就一味叫啲仔女嗱，你大个咗唔好食烟啊，咁系好难嘅，因为仔女系会睇行为嘅，唔系净系听啲言论。咁、我就觉得，如果讲到真系能够真系做到以生命影响生命，我谂父母。即系依个佢嘅生命真系好影响得佢嘅仔女嘅生命好紧要。咁样我所讲系咁多。 系好啊，多谢你吓，多谢黄生嘅分享。嗱，问翻阿陈泽明啦，头先听到听众嘅讲法啦，佢咧就话咧特别喺家庭教育方面咧就系、是、分享个价值观。咁头先你讲到喺法律嘅教育上边咧，你要跟师傅啦。咁你有啲嗰啲师傅会唔会有？即系譬如你讲啲个案研究或者佢嘅经验啦，除咗讲点样打呢场官司或者用啲咩理据或者根据边一条法案之外咧，都有呢个所谓价值观嘅嗰个感染嘅咧。 這個絕對有的。我一開始已經講，即係知識的傳播而家真係越嚟越唔值錢嘅，真係書本上、Google 上咩都有，真係。咁你純粹同我重複翻一啲網上公開資料，我真係睇唔到個價值喺邊度。純粹係技術上面嘅轉移咧，冇咩價值，冇咩意思嘅。但係點樣利用呢一啲資料變成一個有用嘅工具，去幫到你嘅事業啦，幫到你嘅客人啦。喺頭先講專業嘅道德領域方面啦，呢啲先係重要嘅。我亦都好同意飛哥個頭先講話三人行必有我師嗰樣嘢。我都遇到一啲好好嘅老師，我亦都遇到一啲非常渣嘅師傅，教完全係教曬我錯嘅，即係點樣去喺個客户度攞得最多嘅錢啊？點樣去揾到開張單可以做大佢啊？揾多啲官司拉長嚟打，即係我有聽見嗰啲咁嘅例子嘅，教壞手、教壞嘅嘢一定有嘅。咁但係你作為學生，你就用一個謙虛嘅態度去面對，知道呢一啲係唔啱，你就唔好學啦。呢啲係反面教材嚟噶嘛。咁所以咧，我覺得個心態決定主決於一切，即係學生嗰個心態係重要嘅。 嗱，我想回應翻頭先兩位聽眾講到嗰個父母同埋家長嘅角色，其實係有個準則嘅，即係話父母要管教仔女，咁個準則喺邊度咧？就當仔女仲未夠十八歲，你個家長嘅成分要重，因為佢都未夠大。啊！你由幾歲十一二歲，或者都未大定，心智都未成熟，咁嗰時候咧，個父母係要充分扮演家長嘅角色。但係個仔女如果好似佢而家問題投票過咗十八歲，咁呢個時候個父母同仔女嘅關係，一個仔女同父母關係變咗個朋友嘅成分就加重咗。因為個仔女已經成為一個 individual，一個獨立嘅個體，你就冇樣樣都要管佢。啊！夠揾佢拍拖，拍邊個揾邊個男朋友、女朋友啊？你都唔好理佢。但係十八歲以下咧，你就要管，即係個家長啊。個家長係十八歲以後，家長係要充分扮演嘅，要家長。但係過咗十八歲一個仔女咧，你就要引嗰種家長個角色啊，慢慢要退隱啲，就增加咗同仔女成為一個朋友。我就会用这个咁嘅准则啊嘛，因为你唔可以成世都管佢，佢大过咗，你问题个仔女四五十岁，你仲喺度不停管佢，佢大过咗啦，系嘛，咁你就当朋友噶啦， 系，咁我谂咧呢一个好自然嘅，即系冇话肯定咗你，其实人点会得一个角色噶啦，系嘛，同埋角色都系一个动力噶嘛，即系你啊要随住佢长大或者佢。即係有多父母都會講，哎，你以為咁樣教到我個仔啊？你睇啊，你認識我仔嘛？你咩幾難教係咪？人哋咁聽話唔係佢啊咁樣諸如此類啦嚇。但係我真係想翻翻去頭先嗰個問題嗰、那個講法，令到我有啲困惑嘅。嗰、那個困惑係咪？係啊，就係話咦，係咪即係話一個科學家或者一個讀即係社會科學嘅，或者係甚至科學嗰啲咧就？佢嘅知識或者佢嘅研究成果咧，就係你學校嘅對象噶啦，就唔需要理佢個人格嘅。咁你如果人文學科就爭啲，咁咧就要睇翻佢個人，即係個私生活都要睇下係咪值得尊重咁樣。點樣睇呢一個事情咧？即係係咪就係我學嘢啫？我唔理得佢點樣樣啊咁樣。 我用一個比喻啊，我自己都幾中意做運動嘅，即係運動上你表現好出色，你嘅球技好出眾。你人哋唔會叫你做球王嘅，人哋成日都講你個球品係點樣，係咪？咁所以其實呢個都係一個類似嘅類比啦。即係我哋知識上面可以你去到一個好高端嘅地位，你去研究原子彈，你可以發明好多好高端嘅科技，但係最後呢樣嘢係咪造福人群呢？點解我害咗呢個社會呢？咁太多歷史例子我都唔想具體去講啦，即係一啲高科技結果係令到社會係文明退步添嘅。 有時學生呢唔係好徒弟唔係一定好清楚嗰個老師傅嗰、那個功力嘅嗰、那個深淺嘅，佢只係睇表面嘅。嗱，有一隻好感人嘅師徒嘅故仔咧，就出自呢個列子嘅湯雲篇。就讲个叫几枪学射，几枪就话有拜咗个师傅咧，叫做飞慧，飞机个飞又智慧个慧啊，拜咗飞慧咧做老师。咁啊，呢个飞慧就同几枪讲：你想学射箭啊？冇问题啊！嗱，你嘅问题， 你就翻屋企坐喺你个老婆嘅织布机嘅下边，日日眼都唔眨望住个织布机。 嗯。 啊，望够，终于过咗一年，佢就同我讲：我望咗一年咯，攞把锯嚟锯，佢只眼皮佢都喐都唔喐，即系够定啦，唔惊啦。呢个又学一年啦，呢啲唔系学 Google 学到喎，你要学艺啊嘛。 嗯。 咁啊，呢个飞慧就同几张角未够噶。嗱，你而家咧就攞只塞拿，攞啲牛尾嘅毛绑住塞拿个窗下边，你要日日望住佢，望到一塞拿咧变咗大只，你学射箭啊嘛？你讲啊，咁啊，将之咧呢个几枪咧就望咗三年，就同呢个飞云讲得啦，我而家望到塞拿咧。我都會變成一個車輛， 哇！ 啊，就呢啲啊，梗係 誇張啲啦， 誇張啲講就咁講啊。咁就問題最感人嘅地方就邊度啊？到個希個希依個幾張學到啊，自為自己哇！射箭係天下無敵，然後發覺到嗱，依、這個就出依個問題啦。頭先講戚中義男，佢就諗而家世界上咧啊，就話只有個人叻過我就是、我師傅，如果我師傅不在，我就最叻。 嗯。 咁點樣成為個天下第一啊？要殺死個師傅。 嗯。 呢、個咪就嗱嗱，依、這個就我哋講去到某地步咧，你唔會尊師重道啊！你又要殺咗個師傅，而家自己做天下第一。 嗯。 咁你所以兩個人咧喺郊外遇到咧，就獨自掹箭。 嗯。 射箭要射死對方，點知兩支箭咧中間崩一聲對正。 嗯。 跌落嚟。 嗯。 咁啊，跟住埋啦，跟住咧。再射第二支箭，原來個飛慧冇箭啦。 嗯， 依個幾槍啊，仲有箭，咁啊，依個師傅係死緊噶啦。 嗯， 咁所以佢射第二箭咧，射落去咧，個師傅就隨手喺旁邊路旁邊執咗個荊棘，啲荊棘啊，啲 樹枝啦， 係樹枝，一指示只咧，攞支樹枝一擋，咁啲箭就攞嚟射唔到啦。哦，咁然後咧，依個幾槍咧，先知道呢個師傅真係勁。 嗯、 所以个结局咧好感人嘅，就两人就相拥而泣，揽住喊啊，揽住点解会喊啊？然后个徒弟先明白，佢系想杀死师傅系唔啱嘅，师傅系劲喎，佢有排都仲要学。 嗯、 个师傅亦都感觉到个徒弟肯知错， 嗯、 所以相拥而泣啊， 亦都原谅佢啦。 原谅系啊，哇、嗯！那个系一个师徒一个好美丽嘅故仔啊， 但系真系。 啊！ 唔系我听完好忧愁啊！呢种故事好忧愁，即系话其实唔系，即系我哋师生嘅关系，未必因为个师傅劲唔劲，劲咧就当然你会敬佩佢啦，你学到好多嘢啦。仲有系咪仲需要佢系一个点样嘅人呢？咁啊，呢个咧喺中国嘅师道里边咧，系假设咗所有身为人师或者为人师表嘅人咧，必须要有一个高尚嘅品格嘅，即系好少谈到佢系一个咧，即系伤天害理嘅人嘅，即系已经将呢一个 rule out 咗，即系话咧，佢如果系咁，我哋唔值得尊重，即系我哋沟埋咗个知识同埋品格，咁喺儒家里边真系咁提。咁應間咧，我就想喺新聞報之後咧，再聽下，即係岑日飛一路冇答到我呢樣嘢嘅。啊，咁係咪話啊？科學家某啲學科就要，有啲學科唔需要。咁其實對尊師重道呢樣有冇影響咧？咁我哋應間再傾下。開放熱線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医管局计划今个月25日起为普通科门诊病人提供接种新冠疫苗咨询，预计最快今个月22日接受预约。医管局策略及发展总监李夏欣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说，安排一定会为普通科门诊带来少少影响，但希望透过服务让合适接种的人可以早点打针。他们会视乎需求考虑调整应诊名额等。至于要接种率去到什么水平才会放宽公立医院探访安排， 李夏欣話：暫時冇硬指標，重申若果要達至群體免疫，接種率需要達至七成。醫管局成員林粉強在同一節目話：市民錯誤評估疫苗風險，指一人受感染，星星之火可以好快療癒。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最新一批通脹掛鈎債券 iBond 反應十分熱烈，當局會將發行額由150億調高到200億港元，本月底會公布新一批銀色債券的發行詳情，發行額將不少於240億港元。陳茂波在網誌說，在 iBond 接受認購之際，美國通脹呈升溫趨勢，令通脹掛鈎產品吸引力格外突出，有利認購氣氛，令 iBond 認購人數和總額都創紀錄。他說電子消費券計劃的籌備已經在最後階段，稍後將公布計劃詳情，包括登記手續和發放安排，預計下月開始接受登記。過去一年半受疫情打擊的本港經濟正逐漸重拾動力，推出電子消費券計劃，希望達到一箭雙雕的效果，營造良好的消費氣氛，讓市民能夠開心消費，商戶能夠多做生意。港鐵屯馬線全線今個月27號正式通車，其中一個新車站宋皇台今日開放給已預約的市民參觀，不少市民一家大細到場，也都有組織帶學生參觀。車站大堂未有開放施工期間發現的古蹟展櫃，車站大堂天花亦未展出宋元時代的古井，有市民對要等到正式開站時才能夠觀賞感到有些失望。當區居民石小姐說，一直期望宋皇台站通車，因為現時要送小朋友到旺角上學，在炎熱天氣下等巴士又會塞車，較為麻煩，新線通車後會較方便，會盡量搭港鐵出行。有市民陳小姐帶同兩個仔參觀，指車站具有歷史意義，希望他們了解。正在英國出席七國集團領導人峰會的美國總統拜登，分別同日本首相菅義偉以及南韓總統文在寅單獨會面。報道引述白宮的會談記錄，指拜登和菅義偉討論了印太區域和全球面臨的共同挑戰，包括新型肺炎疫情、氣候變化、北韓、中國和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等議題。兩人同意自由開放印太區域的重要性和東盟的作用。拜登又說支持菅義偉就東京奧運和殘奧會作出的承諾，菅義偉就說日本政府會盡一切預防措施，確保在疫情下舉辦安全的奧運會。文在寅和拜登會面時說，美方提供的新冠疫苗在南韓只用了18小時就預約完畢，反應熱烈，感謝美方抗疫支持。天氣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亦有幾陣雷暴，吹和緩至清勁南至東南風。展望未來幾日，驟雨逐漸減少，短暫時間有陽光。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都系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接近收费广场都开一段车多。跟住咧，提翻你一个东铁嘅消息啦。咁就系啦，今日有东铁线过海段新轨道嘅接驳工程，咁所以啦，来往红磡至到旺角东站嘅列车服务咧系暂停噶。港铁安排咗接驳巴士来往红磡至到九龙塘站，不过啦，乘客亦都可以考虑改用其他公共交通工具。 跟住提翻大家一个封路啦，喺北大屿山公路因为有道路维修工程，直到今晚嘅凌晨三点，去九龙方向近欣澳公共运输交汇处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一带嘅车速限制临时调整到每小时80公里，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到香港仔工业学校去深水湾，同埋三号干线落车葵芳。环保署提醒你，淘汰屋欧盟四期柴油商业车辆的特惠资助计划已经开始了，快点去运输署申请啦，越早申请资助额越高。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科学委员会就有一些新的建议，包括更新了有关于一些长者打针的指引。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主席许树昌， 世界各地已经有很多灭活平台疫苗打了，安全性都是挺好的。如果以往打流感针没问题的话，你绝对可以打新冠疫苗。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鼠疫》。 最令人厌恶的不道德是愚昧无知，无知的人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因而自认有权杀人。杀人凶手的心灵是盲目的，而没有真知灼见，就不会有真正的善和高尚的爱。 声音演绎卢伟力，星期一至五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学富知识领域，网络文化 最后一节广东广西，继续我哋今日嘅话题啊，尊师重道嘅直播室有文杰华，仲有陈泽铭同埋岑日飞。咁咧就中国咧，真系真系好得意，即系中国传统里边咧，儒家嘅传统咧，唔好讲话老师啦，艺术家佢都会觉得你嘅艺术成就咧，同你嘅道德咧要成正比嘅。譬如书法，你嘅人正气，你写首诗都唔同嘅，即使你写草书。都見到咧，你嗰個氣度啊，個氣度同道德咧係有關係。音樂亦都係一樣嘅。咁啊，即係學問，佢亦都當然會覺得係一定係相輔相成嚇。咁所以，如果你為人師表，一定要道德嗰、那個操守咧係要高嘅。咁如果俾人發現咧，哇！你真係有好多違反道德嘅事啊嚇，咁即係即刻反曬面。即刻割席，即刻就将你一生的学问的成就都好似有一啲否定啊！咁咁样嘅谂法咧，系咪都仲系而家系一种所谓认知咧？ 唔系啊，文杰话有时咧，你啊原则上系应该尊师重道，但系问题去到某一点咧，你发觉到一啲更高嘅原则，而系你同嗰个老师系唔相同嘅时候咧。 嗯， 咁其實嗰個尊師都要打個折扣嘅，一個最好嘅例子就係康有為同埋梁啟超。 嗯， 因為梁啟超就係康有為嘅學生啊嘛，咁佢係成日康有為嘅國學係好唔錯嘅，因為佢即係搞呢個孔子改制考啊，對嗰啲誒公羊家春秋公羊傳 係 好熟讀。但係去到後來，你梁啟超喺康有為學到好多嘢，但係發覺到後來你。康有為要搞復辟， 咁你梁啟超依個，但係依個個大原則問題咧，究竟你主張國家係咪要搞翻復辟去翻帝制咧？咁所以啊，黃啟超嗰時咪要國籍咯。你問題你專師重道都唔其次啦，佢要寫篇文章，即係幾乎係國籍嘅，叫做二災所為國體問題。 嗯， 啊，樣嘢變咗一個大嘅更高嘅，比專師仲更高嘅原則，因為我都尊敬你，依個純粹因為你教我，但係咧。個睇法上講明，我係同你背道而馳嘅，係係嘛？大家唔即係不同道喎，已經不相為謀喎， 冇錯，冇錯。 地方，所以唔係話唔可以要有時咧喺專師，但係某啲地方要唔可以過界嘅。 係， 知唔知我哋個老師啊？阿雲傑話講俾阿牟中三先生啊，佢有時我都覺得佢過咗界嘅。 嗯，喺邊方面？ 嗱，我舉個例啊。他早年在台灣教書，未來香港大學教，未來中文大學教，他在台灣教的嘛。他其實很寄望一個學生覺得他可以跟他發揚光大，你都認識，都含含在作古了，茅山作古，叫做魏正通。寫了也好像2018年死的，好像2008，我忘記了，都過身了。那時魏正通呢是挺厲害的，他跟茅山是有著傳的衣缽給他。咁嗱，嗰時魏正通嗱，依啲就見咗真係師徒啦，就唔係淨係上堂聽書，就係去佢屋企，仲喺度過夜，一齊生活仲過夜。嗱，依啲真係差唔多係新教啦。咁就後來點解後來依個魏正通會背叛師門咧？我睇翻魏正通自己講翻嗰個經歷啊，點解會背叛咗茅山師門？就涉及啲好 personal 嘅嘢，我覺得茅山過咗少少界。你睇下文傑話，你覺唔覺得？就話當時魏正通喺間中學度教書，佢就追一個同事，女仔，即係戀愛啊。追一個同事，那個同事啦，依個係魏正通自己講嘅，唔係我哋聽聞咧。佢睇佢自己書解釋嘅，佢追一個同事，而個同事咧。就有夫之婦，有夫之婦，但系問題，魏正通講 O K， 點解咧？因為依個有夫之婦正在搞緊離婚，咁可唔可以追啊？咁當時阿徐福官山咧就寫封信俾阿茅山講：，喂，你個徒弟搞依味嘢喎，咁茅山就要同阿魏正通講，你要斷絕關係。如果你唔斷絕依段感情關係咧，我同你割席。唔好做我徒弟。嗱，呢个老师已经系去到唔系叫做传道授业解惑呢个咁嘅层次啦，去到干涉到一个私人嘅感情问题嘅问题啦， 道德问题添啦吓， 系道德问题。咁你话陈泽铭，你话佢可唔可以追嗰个同事啊？ 系 你话如果你 啊呢个问题啊， 呢个我唔知系咪一个法律意见啦，咁啊倾下偈啦。即系当然喺现 系咪因为佢搞完离婚，你先好追？ 如果我啦吓，我自己嘅标准啊高少少啦，即系英文有句叫 You don't eat where you shit 啊嘛，即系你即系去厕所嘅地方就唔系你食饭嘅地方。咁通常咧喺办公室咧，我都系顾忌嘅，尤其是而家好多一啲关于歧视嘅条例啊，一啲性别嘅。嘅 harassment 啊嘅騷擾嘅條例好嚴格嘅，一個類似嘅情況咧，就係、是、譬如有你同你師傅一齊去打一單官司，但係你師傅叫你做一啲可能違法嘅嘢，用一啲旁門左道嘅方法，為咗贏單官司，用一個咁嘅方法，你肯唔肯做咧？一方面你要尊重你師傅，另外另一方面你有啲顧忌。嗱，違法當然一定唔得啦，係咪？好容易講啦，但係如果違反道德咧？不是违法，他不是犯法，但是违反啲道德标准，你做不做呢？其实就是你要挣扎啦。咁专业人士，我始终觉得是较为容易过呢一关嘅。其实包括老师都是，老师其实都是一个专业啦。就有好多所谓 code of conduct， 即是话呢一啲道德标准、行为嘅标准，他会讲俾你听。佢唔系法例嚟嘅，但是一啲标准嘅。譬如師生戀會係包括在內嘅，係唔應該做嘅呢樣嘢，因為你係用緊一個不公平嘅地位 角色 去做呢樣嘢。 冇錯。 咁同樣地喺我哋法律行業、醫學界都係有一啲咁嘅 code of conduct 嘅。如果你違反咗咧，其實你唔係犯法，但係咧你係違反咗一啲紀律啊。咁而呢啲紀律咧係超越咗 頭先講話純粹嘅師徒嘅關係噶啦、 嗯， 即係更加重要嘅呢樣嘢。除咗你尊重你師傅之外咧，唔得啊，對唔住師傅，你真係違，你真係犯法或者違反咗一啲道德標準咯。咁所以對專業人士嚟講咧，始終就易啲嚇、啊，我哋就可以 rely on 呢一啲咁嘅 code of conduct 咯。但如果一般市民啊做人嚟講咧，其實係一個內心掙扎嘅。 係當然有內心掙扎嘅，因為呢個主觀嘅情感啦，係咪？咁、嗯、但係咧，唔係唔代表你可以唔可以等啊嘛，係嘛？咁、嗯、因為你都會可能陷人於不義咧，就係話，即係如果萬一俾咗一個話病，對方嘅配偶告去通奸，咁即係嗱，我唔知啦，即係唔係淨係話 physical， 即係物即係有任何嘅證據啦、啊，即係我又唔係好熟法律嗰啲嘢咧，都係喺一個建制裏邊咧，你將佢即係等待佢係冇任何嘅即係冒險嘅時候咧。就先自信，呢、这個都係愛嘅一種方式啊，係咪？咁、嗯、嗱、嗯如果即係頭先啊岑日飛講嘅嗰啲例子咧，都係好好嘅。即係譬如喺美國咧，佢直情唔單止話師生戀，佢唔鼓勵啊，甚至如果嗰、那個你個學生係你個同事嘅女朋友咧，都要小心處理， 嗯嗯、 即係有任何嘅。即係輸送利益啊，等等咧，都好容易發生咁樣嘅。 但有時嘢似依家係我哋講文叫係情不自禁嘅。 係 你話師生戀唔好，咁、嗯、一個最現成嘅例子就話，而家法國總統嘅老婆就係佢老師，小學老師啫喎。佢自細讀緊小學嘅時候已經中意咗個老師咯， 仲要俾佢大過佢， 大家大過佢唔緊要啦，大過佢都唔緊要。咁當然亦都即係同個性質就同之前唔同，因為如果你話嗰個仲喺個婚姻裏邊咧，就會俾人救病咯。 不過好有趣，其實喺發生喺邊個國家咯？喺法國咧，呢啲就係浪漫嘅美事；你發生喺美國或者中國或者香港咧，呢啲就唔同道德問題 啦。唔同咯。不過我想講翻個數字俾大家參考下，好有趣。喺前幾年做過一個調查咧，對於尊師重道或者觉得老师是不是很需要尊敬的观感呢，那第一名呢一路呢、就是、都是中国大陆、嗯、而前十名里面有七名呢都是亚洲国家。 儒家思想 是啦、就是、你可以表示呢、就是、看到这个尊师重道的传统呢，譬如韩国都是儒家啦，日本都有儒家的味道啦、嗯嗯、都是一个盛行到今时今日是没有变的、 嗯、 但是倒数的国家有趣了，最深最尾唔係覺得尊師重道最重要啊，或者老師嗰個係咪你最覺得最理想嘅職業咧？你估係邊幾個國家啦？幾有趣，就係、是、呢個巴西啊、 okay. 以色列啦、啊，同埋意大利。 Oh. 但係呢個奇怪嚇，因為意大利咧都其實都接近希臘嘅嗰個傳統。咁嗱。除了这些数据之外，有些是实质的利益的，因为呢如果你不尊师重道的话，老师不帮你，没什么运行，没什么运行。就算我到今天，我不知道岑日飞是不是都是，即是教学这么多年呢，有得毕了业很久的同学呢都会叫你写推荐信、 嗯， 即是无论大大小小，甚至跟他的仔女写推荐信入名校这样都有。咁即係好明白佢哋好殷切啊，個心咁諗住，希望你可以幫到佢咁樣嚇。咁所以咧，師生關係或者尊師重道咧，原來即係或質自覺又好，或者不自覺又好，嗰、那個利益可以好耐嘅，好長。咁但我希望真係唔係淨有利益啦，而係話由衷地覺得。所以你話唔係朋友嘅關係咧，都比較難，因為即係你唔再教佢踏出嗰個教室咧。冇錯，一生為師，一日為師就一生為父啊！咁、 嗯、 但係亦都係一生為友啊嘛。咁、 嗯、 呢個咧就其實個角色係會好難分。 係 你遇到一個好嘅老師咧，其實係一個好好嘅緣分。 係啊， 其實呢啲係就係講緣分。你係咪點咧？就話如果好多老師，你個緣分好咧，你點曬？我就講一個法國一個短篇小説家叫莫泊桑。 係。嗯 嘅例子，嗱佢咧就係、是、中學畢業，跟住就入大學讀法律，同、 嗯、 你同學。但係佢讀咗半年咧，就被徵召去參與呢個普法戰爭，普魯士同法國戰爭，咁啊變咗嗱讀唔到書啦。翻咗嚟打完仗，翻嚟咧就喺呢個海軍部同埋喺教育處度做文員。咁、 嗯、 但係佢中意寫作。咁啊，寫作咧寫極咧就寫得覺得自己寫得唔好，結果就後來通過朋友介紹，就決定去拜一個另一個大作家做師傅，叫做福樓拜。 係 啊，福樓拜都好出名嘅。係。咁佢同佢見一見福樓拜嘅時候，福樓拜就命住佢：你點解要學寫作啊？ 你要知道，咁啊，依個黃伯松就話：我點解要學寫作？因為我好心中有好多不平，好多嘢要投訴，但係我係寫得唔好，唔能夠表達。所以而家香港而家咁嘅環境，其實可以造就好多大作家嘅。見到社會好多烏煙瘴氣，佢想投訴，佢話我唔得，我要拜。咁呢個福羅拜就同莫博生講，佢話寫作嗰條路啊，好崎嶇不平喎，而且冇盡頭喎。你遠行啊，其實唔係一個快樂嘅旅程嚟噶。佢話莫博生話，我肯，即使我條路遇到冰川、遇到沙漠、遇到咩呢個飢餓，我都全部都肯捱。咁呢個福羅拜好啦，咁你跟我學啦，咁啊點學啊？嗱，呢啲好老師啦，每個禮拜睇一本書。是他指定你看的，要學知識，每個星期看一本書。那你問題呢，就說指定你看什麼書，包括社會經濟、哲學、文學，什麼什麼都包了，就很通識了，全部科學，全部每個，而且不是只是看書，看完書還要寫讀書筆記、讀書報告、 閱讀報告、 閱讀報告，那當然了，又好，然後就跟著你要學功夫了，不除了有知識，叫你見了個電腦熒光幕用一個字來形容它，見到個麥用一個字形容它，要簡潔貼切，要學即係好似等於學畫，要學素描嗰樣，咁然後得啦，搞掂咗又過一年啦，然後你就話跟住咧，叫你咧騎馬嗰時冇汽車啊，騎馬喺個城度兜個圈，翻嚟將你所騎馬所見所聞所睇嘅全部寫曬出嚟，咁呢個就實習啦，係嘛？你見到咩寫咩，我睇你點樣表達各方面。咁如是者咧，就卒之咧，就佢寫啲小説咧，唔過過關，再寫。如是者跟咗福羅拜七年，然後先至開始能夠發表佢第一本小説，嗰、那個叫做依、這個《羊脂球》。所以你見我成個過程咧，好緊要啦。個先生教你睇書，唔係你自己揀書。 太好啦，太好啦！ 嚇、啊，你真係呢個緣分 啊， 好難 得。 第一樣嘢 好幸 運，寫作係學閱讀先，係 閱讀， 好緊要， 然後學觀察生活。 係， 哇！呢、這個成個過程嘅教學過程係令人哇好感動， 好感動 啊！冇錯啊！ 如果有機會遇到咁嘅老師，真係一生受福。 我都好想做呢種老師，我快啲退休做呢種老師，太好 了。你令我諗起我自己當年喺英國讀大學嘅時候，有一個老師又係令到我印象好深刻嘅。咁我聽到好多評語，呢位老師咧就有啲好極端嘅評語話：陳生，你千祈唔好上佢堂。但有一個就話：你一定要上佢堂。咁佢教咩？就是、教 jurisprudence。jurisprudence 係法律哲學。法律嘅哲學，咁奇怪，咁極端，好，我就去上一上佢堂。點解佢咁爭議？我明白啦。佢曾經喺一個堂上邊一個鐘嘅堂課堂咧，佢只係念詩啊，佢同我哋讀啲詩出嚟，讀咗九個字。發生咩事？真係唔明白發生咩事。其實就係要求你喺佢啲詩篇裏邊去諗佢嗰日嗰個題目有咩關係。咁所以咧，呢個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嘅一個老師嚟嘅， 係 喎， 係啊，但其實咧，如果眼光咧可以放遠啲咧，呢種教學真係好有啟發性，真係我好相信。不過咧，最後我真係想翻去一個話題咧，就係話嗱，而家咧咩嘢都話要多重觀點啊，係咪？咁啊，頭先咧我問阿陳澤銘就話啊，就算你讀法律，咁有冇啲老師咧，佢都係好多時會有佢嘅價值觀念會影響你咧，咁即係嗰個唔係淨係做人，當然有關係啦。點樣去睇一啲事情嘅應唔應該發生啊？善惡對錯啊等等。但係現時咧，你知咧新嘅喺香港推行嘅教育就話要多重觀點啊嚇。咁咧我諗咧有啲觀點，如果係佢覺得好應該要學咧，就唔需要好多重啊。依啲一定要學，某啲咧你就要多重噶啦，你要多重考慮。咁於是就講到老師嘅所謂提問嘅藝術，或者係蘇格拉底嘅對話方法，即係喺課堂裏邊咧。先不要讲自己的睇法，而是不断要叫你反思这个这样的 statement， 即是譬如陈泽明刚你做完大学的辩论比赛。 大专辩论 赛。大专辩论比赛。先不要假设一种睇法，而是说有一个这样的正题的时候，正负正反方呢都要做很多的，即是极快地你要有你的知识资料搜集数据，然后去问兩方面正反的問題。咁而家唔係好多老師係咁樣做法，而我哋以前舊式嘅老師咧係唔會好少係咁樣做法。即係我哋都係佢特別係教中國哲學，佢真係有呢個理解，佢就用權威嘅解釋。 我自己咧，即系读书嘅时候咧，有一个好好老师教我咧，佢话你读法律又好啦，或者其他嘅社会科学嘅科目都好咧，有两类嘅。佢话一类咧就所谓 descriptive 嘅，一形容话俾你听 what the law is， 个法律而家系点嘅呢一类啦。但系另外一种叫 normative， 呢个 normative 嘅 study 就 系 what a good law should be， 一条好嘅法律系乜嘢？其实系两类完全唔同嘅教学方法嚟嘅。后者当然其实个思考过程一定系好严重过第一种，第一种好简单嘅啫，你知道个事实系点就得噶。第二种你要起码知道正反双方意见，先知道咩系一条好嘅法例。 咁 呢个对我系终身受用嘅，即系到今日我都系秉持呢一个态度去做人咯。 系啊，所以问题你就呢、這个而家啲学生唔掂咧，你礼记学记都讲过话，识得教学嘅老师咧就应该去坐问就学。教学好似撞钟一样，撞之大名则撞之大则大名，撞之小则小名。唔撞就根本唔答，嗰啲学生根本唔问嘢，效率唔够咯。 冇错， 睇你问咩嘢嘛，你问得劲嘅，我就答得劲嘅。 系 啊，依、這个就变咗一个互动。 冇错，即系唔问又唔答喎。咁啊，呢个就好难多元观点啊。 我教师啲学生向我投诉啊，问佢嘢，然后佢点样讲啊？依個係 out of syllabus， 係啊， 唔係課程之外， 課程之外 每個唔答啊， 係好笑，係好嗱。今日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就是、對於我哋今日做尊師重道嘅呢個題目嘅一個好大嘅挑戰，面臨一個社會現實上邊好大嘅挑戰嚇。咁、時間係差唔多啦。咁講講星期一，星期一呢個題目好有趣啊，就係、是、嚴刑峻法和酷吏啊。好殘好好啊！吏咧就係誒吏官官吏嘅吏啊嚇。 武則天時代，武則天時代要好。 武則天時代 啊，逆轉啊， 係啦。咁就主持係啊馬鼎盛啦，仲有馬恩慈同埋劉蘭昌嘅。咁喺今日下晝啊，即係就有一個好舒服嘅星期天之前咧，我哋聽翻首歌啊。呢首歌咧就係、是、廣東廣西好中意播呢首歌啊，真係不下百次，唔知點解。咁係羅文嘅《紅棉》啊，拜拜。 盛放，天气暖洋洋，英姿勃发，堪景仰，英雄树力争向上，志气谁能？心。